喂，礼拜三， 大家好 阿杨你好啊， 大家 好耐 好 冇见啊。 先解释下我哋点解又有延误少少先， 我 又 想 系 问 技 我 术 哋 问 系 题。 咪喺 forum 上面 Facebook Live，喺 forum 上面，我见唔到，你见到啦？点解你见到我见唔到嘅？ 你个 WiFi 俾人河蟹咗啦！ Forum 使唔使用我嗰、那个？ 吓？ 有四个人睇紧，系啊！ 真系？有冇听众见到我咧？定系你喺决战中环嗰边做紧 live 啊？但我 forum 我点样 refresh 都见唔到喎？ 有人拉紧啦，十三个人睇 咁多人倾？黐啦，唔系啊，仲系见到生同感受啊！真系，但我真系见唔到喎。哎呀，做咩事啊？听众唔好意思，因为咧，我根本唔知道你喺唔喺度，你明唔明啊？即系而家系一个灵体 experience 嚟嘅，一个灵体 experience 嚟嘅，即系我完全唔知道到底我哋系咪真系做紧节目啦，个节目系咪出紧街啦？吓，22个人睇紧，喂，落咗冥界咁喎，而家。 但我都好似睇唔到嘅。 见到导游 Facebook 有，系咁，但系点解我见唔到？救命！Forum 现正直播，我 refresh 极都仲系 Monday 3:04，死肥仔 post 嘅生同感受重温。听众啊，咪真系我哋喺度噶，出紧街啦。OK，you can see me。OK。Right，咁都照講啦。嗱，我 share 唔到，咁邊個幫我 share 我都 咧？ share 唔到啊！我都睇唔到。 唉，百慕達三角洲嘅 experience 又嚟啊！真係救命 哇！有好似入咗西貢嗰、那 啊！ 個啊嗰、那個結界咁嘅。 係啊，西貢結界，明明我行 咦？ 山， 林子健都去過西貢喎。 係佢可能因為咁樣樣。 咁 大嘢，咁大 嗱，我哋咧就又開頭3分鐘 嗯。 講下點解最近成日三缺一，好唔 好啊，好啊。 好？唔係啊，sorry 啊，係三缺唔係三缺一添喎，係二缺一， 二缺一 二缺一 原本 係 三 啊， 個嘅就 本來三個嘅係啦，就變咗二缺一。咪點解咧咁樣？今日嘅二缺一咧，就因為 燒工 做咩咧？去 發 咗 緊 怡紅 財 院， 係嘛？ 哦，發緊 係 財 咪發 啊， 緊財 好 啊？ 似係，好似係。 佢成日話自己金融肥貓咁缺席嘅時候咁，貓啊梗係啊有魚嘅地方嚇， 哦， 咁啊 你 梗 咁 係 樣 要。 講唔啱喎，咁樣會令到聽眾覺得咧，蕭公子係。见利忘义， 咁啊唔系 系 嘅，系 咪先？我哋系咪咁样 嘛？ 谂 咁啊唔 先？ 系嘅，每一个人都要揾食噶嘛，香港系咪？ 系，因为香港好难揾食噶嘛， 系 系咪？ 啊，揾食好艰难噶，大家知噶啦。 系， 咁夜都仲继续揾紧食喎。 系，佢话我而家赶紧一份嘢，听朝咧就要签嘅，咁样系啦。咩啊？咁大家关心下萧公子啦。咁最近我又去咗边呢？我剩翻基本上系一个半节目啦吓。咁点解呢？因为呢，我读紧书。咁呢，你哋就话切读书，我嘅读书呢，我都要翻嘢学啦咁样。咁但系呢，即系好老实讲下，我呢就轻敌嘅。我呢报嘅时候呢，就冇谂过咁痛苦嘅。我而家呢系要每日呢花4至8个钟头读书啊。咁呢就会好得意嘅。由礼拜三四系4个钟头，到礼拜五六呢就变咗6个钟，礼拜日、礼拜一呢就变咗8个钟，甚至12个，试过16个钟都有咁样样。咁我今日呢就终于交咗功课啦。咁我嘅功课呢就讲咩呢？就讲呢个呢中国嘅岩正村啦，同埋呢一个邓小平当日嘅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啦。系啦，跟住同埋呢个即系嗰阵时嘅农业改革啊，大跃进有关嘅咁样样，咁终于呕咗呢份功课出嚟咧，终于，所以今日我就可以出现，谂住今晚会一会萧公子啦，咁耐冇见，点知佢就唔出现啦。 唔紧要啦，做完功课咧，应该都冲咗唔少料噶啦，咁啊今晚可以讲更加多啦。 喂，但系今晚咧，我哋讲嘅咧又唔系讲岩正村，我哋咧要讲嘅最近就系香港嘅。病態啊！香港而家呢個點講咧？呢、這個城市係咪病咧？係 好似 咪 真係癌症咁 係 樣 啦？ 樣，好似真係癌 係咪 症 有咗一個叫做不信任病咧？叫做 可以咁講啦，例如呢個最近大家都好關心噶啦，林子健事件， 好撲朔迷離。 嗯， 啊，即係咧無啦啦咧就突然間好似話疑似俾人綁，俾人綁架咁樣，跟住仲喺佢嘅大腿嗰度咧 釘十字架， 咗十字架，總共釘咗21口嘅釘書釘。咁，你見到嘅嗰個。嗰啲釘喺個人肉入面咧，其實都真係幾觸目驚心嘅。 係， 但係好快咧，佢又突然間由一個苦主變咗被告，啊，就話浪費警力啊等等，就即刻極速地被拘捕啦。 係。 咁最新消息咧就話聽日會缺席提堂。 嗱，因為咧最新消息就係咩咧？香港政府咧，即係警方咧。律政司啦，to be precise 就正式落案啦。咁，個罪名係咩話？楊楊？ 嗰個浪費警力嘛。 浪費警力同埋依個構成公眾不安，好似一個咁樣嘅罪名啦。聽眾你哋仲喺唔喺度咧？係啦，等我俾啲反應我，等我知道你哋喺度啊。如果唔係，我就走去講依個飲飲食食啊，即係呼媽咁樣樣啊。等我知道你哋喺度好唔好呢？咁樣，咁咧就。女王出關，頭先查餐廳點樣做啦啦啦，唔好唔習慣咯。O、okay, K， 豬肉價格急升，砌生豬肉係嘛？你意思 ？O K， 佢誤導警務人員罪。 係。 咁啊，點解會缺席聆訊咧？因為佢係喺調查期間咧就報稱係身體不適。 係。 係啦，咁啊，所以聽日會暫時缺席聆訊嘅。 嗯。 但係呢個都唔係最關鍵，最關鍵係點解佢咁離奇？ 嗯。 啊，佢咧又好似。語焉不詳咁樣樣，到底佢發生緊咩事呢？而家就真係完全唔知道。咁啊，有一集啊，親藍絲嘅嗰邊咧就話抵死啦，呢啲係生安白做啦，砌生豬肉啊，砌政府生豬肉啦， 你啊做戲都好戲啲啊，咁樣。 哇！喂，呢啲唔係做戲係嘛？你有咩戲可以要釘字釘21口釘落自己只腳度啊？ 嗯 啊！钉个口你都攞命啦，仲要自己钉啊？咁你 会唔会系苦肉计啊？样嗱，我哋节目咧有两把声音噶嘛。如果唔系就俾人话你太黄或者太蓝都唔得噶嘛。你知啦，嗱，我冇做一排节目，走去读书啫，又俾人话我收维稳费啦，系咪先？跟住萧公子咧，明明喺个金融界咧立足咗几廿年咧，就话人哋咧就系咩呢个红色背景啊，红色资金，所以咧。冇唔好講咁多啦，我哋用我哋嘅行動，咁咧就係呢一位我哋嘅楊楊咧，就係相信林子健係真係一個苦主嘅，咁我就提出一個反面嘅問題啊，盡量持平公正咯，好冇？嗱，好啦，我哋繼續。 我就唔係話佢一定係苦主，即係而家唔知佢真相係點，但係肯定佢咧就受咗唔少苦。因为他的脚上面的钉，无论是他自己拿来苦，因为人家比他苦都好，肯定都是受很多苦。问题是我当他真的自己拿来苦的，真的搞苦肉计的，动机是在哪里先？你说如果有个利益在那里，那他收到什么利益要令他这样做呢？好了，假设如果他是没有利益的，他會不會受到某一些壓力，例如一些恐嚇，令到他連講都不敢講呢？這些是更加令人擔心的，但更最令人擔心的是他語焉不詳，完全好像不太敢講出來的。到底背後是有些什麼呢？大家都覺得哇，很大陰謀，又很鬼喎。藍絲那邊呢都覺得這些是民主黨林子健這些的陰謀，咁咧，你反藍絲嗰邊咧，亦都會覺得，喂，呢啲係唔係另外一邊嘅強力部門搞出嚟嘅陰謀啊？嗱，咁結果咧，陰謀謠言就滿天飛，成個香港咧就一大嚿陰雲嘅烏雲一籠罩住。 如果大家咧有印象咧，十年嗰套戲咧，即係攞咗啦最佳電影啊！嗰套嘅十年裏面有一句嘢咧，喺而家依個情況上面咧就好套用到嘅，就係話咧依十年裏面咧社會間咧少咗信任，就多咗陰謀論。嗱依樣嘢咧的而且確喺我哋今時今日嘅生活裏面見到。嗱你睇下 同樣都是 alleged， OK， 即係傳說中的據稱喺呢個強力部門跨境執法事件咧。但你見到喺呢一個李波銅鑼灣書店咧，嗰陣時咧，大家係冇咁大嘅懷疑嘅，即係唔會認為話喂唔係。依一單嘢唔係強力部門，根本就係自編自導自演。但你而家只要上 Facebook， 任何一件關於林子健咧依個事件嘅新聞啊，你都會見到咧係兩邊好對立嘅聲音嘅，就係話抵死啦嚇，即係你啲演技做好啲啊咁樣。 又話你跟車太貼啦，民主黨嗰啲黨友。 冇錯啦，咁咧到底咧件事係點樣樣嘅咧？而家我覺得咧。個重點係在於就係話，好啦，如果政府律政司真係落案起訴佢，咁即係代表一樣嘢嘅啫，就係佢手頭上有確切嘅證據證明嗰日林子健的而且確係冇被帶走。嗱，如果佢唔能夠 present 到會依一個證據嘅話咧，佢係會敗訴嘅。咁即係話佢一定要有充足嘅證據，佢先能夠落到案嘅。OK， 好啦，問題係即係阿肥姐突然之間咧，唐邊學啦又出聲啦，就話咧未必嘅，逼佢招供好啦。但係咧，你要知道就係話，我要拼一個罪犯一個人，落去嗰件案裡面，我必須要咩咧？人證物證啊嘛。OK， 當然最有效嘅證據。就是 DNA evidence 啊，係咪？就係話佢譬如佢喺嗰個地方漏咗條頭髮，有一督口水，甚至有佢嘅血液樣本 ，OK 喺嗰個地方。但係問題係，你會唔會喺呢個砵蘭街同埋唔知咩街啦嚇嗰度咧，會有佢嘅血液或者佢嘅口水或者佢嘅頭髮樣本咧咁樣？ 有都好難揾到啦，係咪啊？ 嚇！第一，佢行過甩咗條頭髮，你點知嗰條係佢甩嘅頭髮咧？喺條街上邊， 咁所 以 係 啦，砵蘭街可能有好多毛髮啦，即係我哋可以用呢、這個粗淺嘅幻想啦嚇咁樣。但係係唔係真係我能夠 identify 到嗰條頭髮就係林子健條頭髮喺條街度行過，而嗰個時間我 pinpoint 到咧，就係喺五點幾鐘，即係據稱佢四點幾俾人帶走啊嘛，係咪就五點幾鐘出現咗嗰條頭髮咧？啊問題係。你冇辦法用呢個方法，即係最有效嘅地球上冇人會同你有同一樣嘅 DNA 去證明佢喺嗰個時間段嗰、那個 time frame 喺嗰度出現，去推翻佢所有嘅供詞。你冇辦法咁去確立嘅。OK， 唔同你話一個 murder scene， 一個 murder scene 即係一個兇案現場咧。OK， 一個兇案現場就係有人去發現咗個屍體嘅時候。佢係有一個叫做好似冰封期咁樣樣，即係個案情發生咗之後，即係嗰個兇手案發生咗之後，直到發現屍體中間嗰段時間係真空嘅。OK， 咁你可以睇睇嗰個屍體上面嘅微生物啦 ，OK 嘅蟲啊，係啦，透過依一啲去判斷佢嘅死亡時間、屍斑啊、遇事等等。但係問題是你而家講緊一個喐緊嘅人，喺一個繁忙街道。咁我點樣能夠推翻佢咧？嗱，依一個喺政府律政司搜證方面係有困難嘅。我想問係咪仲喐緊㗎？係喐緊㗎嘛 ？OK， 得。 Okay。 好啦，大家明唔明我想講咩？即係話你喺律政司角度，佢要搜證而個嗰個證據能夠 compelling， 即係有效令人信服，係beyond reasonable doubt 咧，係好難做到。OK。好啦，佢 likely 會用咩證據呢？佢 likely 會用呢個手提電話傳訊啊 ，OK， 即係 cell phone tower。咁你啲電話點解會打得通呢？就是、因為有好多嘅發射塔噶嘛。發射塔同發射塔之間咧有一個叫三角定位嘅方法 ，OK， 就係話 A、B、C 三角塔互相大家 send signal 俾大家，而林子健就喺其中呢一個三角形當中去 identify 到佢喺邊度。OK。仲有配合咩呢？八達通 app， 八達通佢到底去到邊度 ？seven 嘟咗上個小巴嘟咗，呢啲都可以 identify 到。最後就係信用卡消費記錄啦。OK， 當然如果你話、哎、林子健中用微信錢包啊，嚇、啊、Alipay 你上集都有講啊，微信錢包啦、支付寶啦，呢啲都能夠確立到佢嘅位置。不過而家最大嘅 challenge 係咩咧？就係、是、話。林子健佢話佢剝曬衫俾人， 剝曬所有衫，四點幾被人捉咗嘅時候，剝曬所有衫，咁係咪即係話我可以揾到一個人體型同佢相近嘅，體重、體型、身高都接近嘅人，著咗嗰套衫，照樣去到西貢，嘟個八達通，嘟個小巴，用住佢個電話，咁係唔係足以成為一個有效嘅證據，證明佢就係佢本人，並冇被老獲咧？ 咁又要睇下佢到底啊呢、這個本身呢個人咧，我唔理佢係受害者係乜嘢，總之係當事人。佢點樣樣講嗱？就就而家睇落咧，聽落咧，消息出到嚟，好多好撲朔迷離咧。後悔冇聽阿媽講話唔好去報警啦，嚇、啊！跟住又話調查期間咧，就扣留調查期間保持沉默啦。 係啦， 啊！跟住咧嗰陣時出嚟咧就話我只係一個懦夫嚟啫，我想出國讀書啊，希望件事快啲了結。佢唔係話希望還他公道、啊、希望快點找到綁他、啊、揼他的人、啊、希望件事快點了結。 是 那呢即講到講到他自己本人對公眾講出來的東西呢是令人更加心寒的，就是你感覺到是有些東西他不是幾敢說、 嗯、 但我們又沒有證據證明到他是有些東西不敢 說， 是不是那又不像是講大話，但又像是講大話，但是呢跟他的眼神啊语气来看呢，你又感觉好像是很不自然，结果呢真的是满天星斗，变成去到一个地步呢，这件事刚才我们讲到信任问题，首先短期内最受打击除了他本人之外呢，就是民主党那边的他的党友。 民主党亦都能够在这件事上面呢、如果被在蓝丝或者是不同政见的人眼中呢，就不是单单你一个民主党的了，就是 整 个泛民阵营啦、所有的黄丝啦、根本现在证据确凿啦，你班黄丝还在死撑啦，这样。所以今天我在我自己 Facebook 上面呢，我就说这个无关政治立场事，是你用什么方法去确立证据证明他的而且确不在現場，或者佢偽造呢個證供，嗱，依一個先係大家要關心嘅嘢。但係咧，我頭先就係已經 illustrate 咗，就係話其實係好難啊，律政司好難能夠 prove 到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嘅，好難。嗱，我有睇過啲 case， 外國嘅 case 就係、是、even，OK， 譬如個太太失蹤，而個先生喊晒好唔開心咁樣，跟住你知道如果喺查案過程佢會由佢嘅 immediate circle 開始查嘅，先生啊、仔女啊、同事啊、周邊嘅人，即係 一路擴大個圈咁， 擴大個圈係啦，六度啊，我哋叫 six degree， 即係以前豬九族呢就九族啊，而家就講緊六個層次啊。OK， 家人、朋友、同事咁樣六個層次咁去 trace 嘅，你發覺好多時候原來咧越親近嘅人嘅嫌疑越大，譬如揾到屍體嘅嫌疑大。先生配偶、okay? 太太嫌疑大，而我記得有些例子就是咧，佢斷證的方法，居然就是因為找到他嗰個電話記錄，證明他在哪度用電話。That's all it needs。但美國那邊咧，佢又唔會存在一個問題，網民就會話：，超咁有人拿咗佢個電話走都得噶嘛，咁樣樣。但係而家就係咁樣樣，喺香港，啲人就話：，喂，咁強力部門。剝曬佢啲衫，揾個替身著咗佢啲衫，揦住佢個電話同埋八達通同埋信用卡咪得咯咁樣樣。咁你見到其實真正背後嗰個唔信任係源自於乜嘢咧？唔係源自於林子健或者源自於個信源自於嗰個證據不足啊，係源自於大家對於個政權咧 冇錯啦， 佢嘅手段啊，嘅黑暗卑劣，個人意見啊 ，OK。同埋嘅前科，例如銅鑼灣書店，所以大家要去 discredit 或者 discount 林子健咧，係會多人幫佢。因為點解就係話頭先講搜證困難不特止，點解問題係呢個所有強力部門嘅前科、佢嘅歷史、佢嘅背景，令你好難相信佢真係清白咯。 即係點冇錯啦，即係啱啱點出咗一個好核心嘅問題，個根源喺邊度？嗱，我哋之前有節目咧講過話，社會入面見到嘅有啲嘢咧，好多係病徵嚟嘅啫，例如學校嘅混亂等等。 係 真正嘅根源咧， 是在當權那裡嘛， 絕對是 你不斷去製造一些疑神疑鬼的事、 嗯、 做一些很污糟邋遢的事，那麼整個社會籠罩在一個不信任的氣氛底下，那麼出現的一些好像林子健事件這類這樣的撲朔迷離的事、 嗯、 會越來越奇怪。同埋我相信由銅鑼灣書店起到而家咧，除咗越嚟奇怪之外，仲會越嚟越多嘅，啊，咁啊變咗咧，成個社會咧就陷入一種互不信任嘅危機啦。好似而家咁，你最初一開始民主黨同埋其他泛民咧，完全企喺林子健嗰邊， 係 一下子連除咗民主黨佢哋嘅誠信受到一啲即係好諗嘢好表面嘅人嗰個質疑之外咧。他哋泛民陣營咧，甚至亦都有啲人開始有個動搖。好啦，咁啊，本身泛民陣營已經係唔係咁企得穩啦，喺呢件事可以反映到。 嗯， 好啦，咁啊，泛民陣營咧，亦可能會失去咗，進一步失去咗一啲對呢件事唔知點樣，唔知揸乜嘢立場，亦都可以講話中間派或者係偏向泛民嗰啲人嘅進一步信任。咁啊，喺未來嘅選舉嗰度咧。有可能呢一扎人投咗去建制，亦都可能直情唔嚟投票。總之，泛民係會流失選票嘅。 係 嚇，咁、啊、另一樣長遠更加大鑊嘅咧，就係當呢個社會有人受害嘅時候，第一件事咧，可能 懷疑， 即刻唔係淨係懷疑咁簡單，譴責受害人。 嗯嗯嗯。 嗱、啊，本身我哋嘅社會咧，香港有個社會咧，近呢排嗰個風化案一出嘅時候咧，都已經出現呢個情況， 就係、是、個女仔著得少。 你點解著咁少？點解你 女仔唔檢點？ 點解佢要夜晚咁夜出去跑步？ 係 點解著得咁少？ 係 啊？點解自己一個人夜晚出街行？ 嗱，你要明喎，唔係個個女仔好似我咁硬淨嘅。如果你問我點解要咁夜出去跑步，我話吹啊，唔得啊，犯法啦、啊、咁。但係如果嗰個係一個受害人，而佢唔係好似我咁硬淨嘅話咧？咁係好唔公道喎，點解唔可以去跑步 呢？ 呢 一樣嘢咧，我哋節目入面咧、嗯，不止一次講過，唔係嗰個受害人嘅問題，而係嗰個施虐者，佢覺得自己可以咁做啊嘛，亦、 嗯、 都覺得自己喺嗰個情況咁做底下，佢唔會受到任何後果啊嘛。而家就係咁啦，唔單止佢哋唔會承受咩後果啊等等，仲可能咧一下子咧就受到。那個被害的人呢是會受到不斷的攻擊。好了，那以後如果再有人受到這種撲朔迷離的傷害的時候呢，他很孤立的，他完全孤立、 嗯、 除了比較正義的人可能會硬正繼續不顧一切代價站在他那邊之外呢，即就算有人願意這樣做他也幫他不到，更加多的人呢是不知道應不應該幫他，因為我不敢肯定到底你是不是鬼？好，亦会更加多的人呢出来指责他、 嗯、 你当然有问题啦，你当然自导自演啦，你背后收了什么钱啦，你背后有什么利益出来做这些事啦。以前没有这件事的，现在突然间这件林子健事件多了很多这些事出来。 我不是呢说我信林子健或者我不信他。 是我们都这个节目绝对不是这样 的。我是要呢由不同的角度去看這件事，當然我不是律師，我不是專業人士，但是由於我對這些東西的興趣，我知道他的搜證工作是相當之困難，去令到他能夠確立到，我說的律政司確立到那個 case 的，因為如果你的法庭依然是三權分立，而這個司法是凌駕於所有東西的話、OK? 是能夠獨立、公平、公正，即係盲住唔睇任何你嘅錢啊、背景啊、政權去判斷嘅時候，個法官的而且確係要睇得好清晰，我點樣能夠確立佢真係講大話？呢樣嘢係好難嘅。但係佢講緊林子健本人，係咪如陰謀論所講，就係話佢其實做呢件事係有？背负住啊好大嘅政治任务，由于佢当年吓亲自承认，佢系背负住司徒华嘅委托喺党里面做卧底工作。 系当时因为有呢个民主党里面有个内争， 系啦， 即係由於呢個老派同埋所有嘅新派咧，想了解對方，即係深入敵陣嚇，去明白對方其實有啲咩部署同埋計劃嚇，咁咧進一步嘅即係統戰啦。 所以嗱，而家泛民嗰邊咧個新民主同盟啊， 嗯， 都唔會企喺林子健嗰邊嘅， 係 嚇，因為佢覺得當年林子健就係一個無間道， 嗯， 咁啊新民主同盟後咪因為呢件事啊，就從民主黨度分裂出嚟噶嘛， 係嚇。嗱，咁你會聽到咧，就話咧，林子健自己喺嗰次嘅訪問啊，舊年嘅就嚇，佢係2016年做呢個訪問，佢講翻2006年嘅事，佢就話咧，佢喺民主黨裡面咁多年咧，都屈屈不得志嘅，佢話佢咧係即係深受委屈嘅，嗱，意思係咁樣樣，就話咧，因為咧，佢背負住呢一個使命嚇，司徒華嘅委託。就深入敵陣，即係黨內嘅新派陣營裏面咧，去了解人哋嘅諗法，跟定時彙報，即係無間道啦，簡單啲講。但係咧，居然喺依件事被揭穿之後咧，即係佢個卧底身份被懟咗出嚟嘅時候咧，居然舊派佢自己嘅人咧，自己團隊嘅人唔撐佢， 係啊，呢、這個 亦都唔 appreciate 佢， 好似係俾人出賣咁咯。 係啦，而新派嘅人咧，就當然話無間道，我仲當你鬼咁。打斷你隻腳，勾曬啲腳筋出嚟，已經算係咁啦，即係咁講嚇。咁所以咧，佢就覺得左右不是人啊，喺自己嘅黨，但係佢創黨成員嚟嘅喎，咁樣。咁係唔係要陰謀論啊嘛？大家中意陰謀論啊？係唔係就由於佢咁多年嘅積壓，咁所以喺一啲特別嘅條件許可之下，例如有 incentive 啦 ，OK， 即係嚟有利誘啦，能夠幫佢出咗依口惡氣。而佢會配合做依一個政治工作咧，嗱，我哋要考慮， 嗯、 我哋唔能夠一嚟就話係或者唔係，依、 嗯、 件事點解難呢？就係、是、在於你正反兩方啊，都好難能夠有一個好 compelling 嘅即係 case， 即係好能夠令人信服嘅，不論係律政司當局。或者是我哋依一邊，即係話，如果要相信林子健係被陷害嘅話，係啦。 咁啊，我哋你話啱啱講個陰謀論啊等等， 嗯， 啱你講緊2006年啊，民主黨嗰個分裂啊、內爭呢樣嘢，其實亦都係源於一個陰謀而起。大家睇翻司徒華佢嗰個回憶錄咧， 嗯， 佢咧就本身係好了解共產黨嘅做嘢手法， 係， 尤其是滲透嘅嗰樣嘢， 係。 啊！佢個反滲透能力咧，喺香港嘅民主派入面咧，無出其右嘅司徒華。咁當時咧，佢2006年司徒華咧，即係就認為咧，嗰、那個少壯派出嚟搞事咧，佢覺得係搞事啦，可能啊係有親共嘅人滲透咗入嚟，先至揾林子健咧就做一個無間道咁樣樣。 嗯。 咁咧，一切亦係源於一個對。恐共的那個陰謀論，而這件事真的十年，你剛剛說十年，十年之後呢發酵去到一個更加極端的環境，所以我說那個陰謀論，那個即是最有權力的一些組織、啊、的當權的製造一些陰謀的氣氛，互不信任的氣氛，去到一個極致的時候呢，是徹底撕裂個社會，同埋令到好多人好恐慌。呢個係最得人驚嘅地方，唔係一個林子健嘅問題，唔係話鬧完林子健，或者話你拉佢去坐監咁就算數，亦都唔係話我哋信唔信林子健嘅問題，而係我哋而家好多時候大家都會互不信任。 而你諗下，其實依一件事咧，如果係證明到林子健造假嘅話咧？嗯，其實佢係一石數料啊，一個料仔咧係幫強力部門漂白， 係 即係消毒， 即係話你哋山安白做冤枉我， 係啦，根本就冇強力部門，根本有都好，佢都唔會跨境執法，根本佢唔會為咗你一件球衣咁簡單而需要咧。帶動佢嘅依個 帶動江哥， 係啦，帶動江哥。 如果你多咗人咁樣諗咧。他以後做咧就更加順暢啊嘛， 係啦， 有你得你係強力部門定唔係強力部門，只要他心口掛住個牌，可能係 A4 強力部門嘅，都可以為所欲為㗎。 嗱，咁即係以後如果有啲黑社會啦， 吓咁咧，佢哋咧就走嚟做嘢咧，去扮强力部门。咁到时咧，你走去报警话强力部门，或者你去见传媒话强力部门咧，都冇人信噶。嗱，依一个吓，依个先系可怕嘅地方。 我而家做紧，打个电话话，我系内地嘅乜乜乜公安，乜乜乜海关，咁啊可以氹咗几十万噶啦。呢样已经做紧啊，问题未来会唔会有更加？進化的做嘢方式呢、我覺得有機會。 其實而家最可怕的地方就是你無論怎樣拿不同的證據出嚟，都冇用。我解釋俾你聽點解冇用。即使我用翻我頭先自己嘅例子，就係話林子健話佢四點幾被掳走，而居然唔知點解確立到五點幾的，而且確喺個行過嘅地方揾到佢條頭髮，佢擸過個痰，或者飲過一罐可樂，擺低咗，因為有口水嚇，證明到佢五點幾仲喺個地方出現都好咧。今時今日嘅社會不信任咧，只會令到你去話根本嗰個證據、那個 DNA 證據都係插裝假和，明唔明我意思啊？ 會唔會係佢擸定啖口水，跟住？俾佢嘅同黨掉喺五點幾嘅時候掉喺嗰個位置啊！ 冇錯啦，根本嗰罐可樂就唔喺嗰度飲嘅，係佢早幾日咧飲完之後，你哋咧執咗佢個罐，五點幾嘅時候擺落去嗰度，就話係佢啱啱抌低嗱，所以咧個不信任咧係來自於恐懼嘛。因為恐懼就是你覺得而家的司法系統冇辦法保障你，而家嘅執法部門咧係有偏頗啊嘛，即係話。你會認為插裝嫁禍是因為你不信一個差人 ，OK？ 你覺得經過呢個七警事件嚇，經過呢個佔領運動之後咧，你不再信任佢啦。你不信佢個社會矛盾咁大，佢為咗達到佢嘅目的有幾奇咧？咁樣咁佢插裝嫁禍啦咁樣。第二就是喺個執法部門嘅角度，我就算找到幾多少證據出嚟，證明佢真係造假都好咧。你哋都唔信我噶啦，系啦。咁而家难就难在呢度，就话如果系咁，你谂下喎，真正受害嘅只有系香港市民。 系啊， 因为如果有一日你走去报案 ，OK， 你系受害者，你系受害者，记住。而律政司真系去起诉施虐嗰方，我唔理你俾人呃钱又好，或者你系大家利是喺个性侵事件嘅受害者都好，到时。啲人都可以唔信律政司揾到个证据，但你系受害者，你明唔明啊？所以你谂下呢件事讲到最尾，只有边一个系得益者？只有政权系得益者。 冇错啦，当一个社会越嚟越互不信任嘅时候咧，你个民气就不能够团结，越不能够团结咧，佢更加容易逐个控制、逐个击破。你哋睇下，好一啲好。簡單的辦公室政治就是這樣，老闆令到不同部門的人互相猜忌，互相鬥來鬥去，他在上面就容易控制，容易玩你們班友、就算他用更加苛刻的行政制度 去租得你班夥計，你們都不能欸、因為你們互不信任，互相不團結嘛、這個大家打工的好明白噶，喺香港咁咪要喂咁你谂下，而家喺香港玩政治最叻嘅系边个？系嘛？一个政党系斗争咗接近一百年嘅，系嘛？腥风血雨嘅，玩呢啲嘢系炉火纯青噶。咁啊，所以佢呢几年嚟，我哋见到佢啊一喐手嘅时候咧，有好多手法系我哋以前香港人。見都未見過，想像都未想過。 香港人咧，即係得罪啲講句啦。如果牛得意過嚟啦，香港人，如果你係好單純地咧，你睇一個劇集咧，就係有好人同埋有壞人咧，跟住咧有忠同埋有奸咁二元對立嘅話咧，而家依個社會氣氛咧，你係會崩潰。 我哋唔系粤语长片时代啦，唔系姜中平射箭行出嚟，你就知道边个系坏人。啊，唔系胡风借言行出嚟就知边个系好人。 嗯， 而家你系，系、车公个灵签，何为邪鬼，何为人？人鬼如何两不分？而家好似唔系人鬼如何两不分，全世界都好似鬼咁嘅。喂，呢度又好鬼，呢件事又好鬼，哇！即系可以点样分呢？真系人鬼如何两不分？ 係咪啊？即係有陣時都好陰功，你香港即係日捱夜捱，跟住咧，原來你面對一個咁嘅樣嘅社會嘅時候，到底喺香港捱係為咗啲乜咧？係嘛？可以完全唔知道係為咗啲乜？你俾咁多錢税係嘛？去俾政府、俾警察去保護大家嗰個生命財產嘅安全，去到最後原來最唔能夠信任嘅，竟然就係我哋俾錢、俾咁多税去養嘅強力部門喎、啊！所以呢幾日咧，喺身邊嘅人啊，對呢件事比較關心嘅人咧嘅嗰種激憤同埋傷心咧，係真係好難形容。 其實啱啱有個聽眾講得啱嘅，就係話咧，而家嘅泛民咧都已經五勞七傷啦。第一俾人 DQ 咗幾個，咁咧議席就已經咧少咗幾個咧，就喂關鍵嚟嘅大佬，真係 關鍵少數嚟。係 啦，咁跟住咧。而家仲要咧加多咁樣一次咁樣嘅事件咧、 嗯， 其實係一個最有力嘅人格謀殺嚟嘅。 係 嚇，咁咧而人格謀殺咧，其實喺香港咧已經唔係第一次出現㗎啦。即係如果有聽開我節目都知道咧，喺依一個特首選舉嘅時候咧，點樣人格謀殺依個特首候選人咧，都已經係好清晰㗎啦。咁、 嗯、 問題係，到底你作為香港市民，你係咪應該助長依個歪風？依、這個先係關鍵。因為我頭先都講，如果你去全面否定所有嘅證據，就算所有嘅 in your face 嘅證據咧，你記住，你唔永遠唔知道你自己企邊邊、 嗯。 你可能有一日你成為咗林志堅，都唔出奇。又或者話你成為咗被告人或者提訴人 ，OK 都可能嘅。所以就話到底喺依件事上邊，我哋點樣企呢？就係、是、你係咪要一窩蜂相信一嚟啊嚇，一嚟就相信邊個係忠邊個係奸？ 嗯， 我覺得你冇辦法喺而家依個階段咧，即刻去 jump to 個 conclusion。 嗯， 個事實如何呢？就是由個證據去確立，而個證據在未 present 出嚟俾我哋睇之前咧，我哋係唔可以，亦都唔應該 jump into 個 conclusion。如果你 jump into 個 conclusion 咧，只係代表咩咧？代表你第一太倉促啦，第二就係你不自覺地跌入咗個陷阱裡面。你信咗，到時俾人證明到其實佢真係做戲啦。你從此就會對你明唔明啊？自己以後夠唔夠膽再去信任啦？因為你即係所謂嘅柒咗啊嘛，你明唔明啊？嚇、 嗯、 咁包括而家嘅政黨，喂，梗係撐黨友噶啦，呢個人之常情。但係以後再有咁樣嘅事件，佢哋仲夠唔夠膽開記招咁高調走出嚟去公告呢件事咧？又未必夠膽噶咯。所以其實係一石數鳥， 同埋仲有一樣、 嗯、 更加。唔夠膽去做事，唔夠膽去揭發社會嘅不公。 嗯， 例如一個記者，佢唔夠膽去揭發呢啲事；一個政治人物啊，佢唔夠膽去對抗一啲社會上有勢力嘅，因為分分鐘，即使你唔係話因為受到強力部門嗰啲令到你惹官非，即使你定咗你冇罪，你喺呢、這個。調查的過程中你已經被徹底人格謀殺，你是很難在社會立足，所以這個是比起判罪可能更加得人驚的。 我覺得如果再沿著一個陰謀論的角度去想，再看下去，我們永遠都是用這個最簡單的方法，最一致這麼淺的，就是誰是得益者。剛才就已經講了，這件事發生不論呢，你是證明到林子健是造假，抑或他沒有造假都好，那個過程已經有人即時得益了，就是個政權， 沒錯、okay? 因為他能夠 feed on 你的恐懼、嗯、他能夠 feed on 你的不信任、okay? 但是再看下去後續仲有沒有人得益了、okay? 例如有什麼證據呢是可以看到的呢？舉例，如果你發覺熄咗依部冷氣，佢唔好開依部冷氣，唔得，我坐喺個位置我會凍死。OK， 如果之後睇到話，咦，林子健個户口熄咗喂，開住咗啊，熄啦，唔好阻住我做節目啦，乖啦。OK， 如果之後你睇到林子健個户口突然之間多咗一筆嘅數目， 咁呢一個係對佢不利嘅證據，嗱唔可以話直接證明到佢係 OK、配合做呢場戲嘅片酬，唔可以咁講，但係會對佢不利嘅。OK， 咁如果佢之後突然之間喺冇特別嘅解釋到嘅情況之下移民咗第二個國家，OK， 呢一個亦都係對佢不利嘅。因為咧，你可以想象到喺呢件事之後咧，佢嘅仕途、佢嘅政治前途咧，係會有相當大嘅打擊嘅。 甚至喺香港社會，佢都難立足添。 係啦，咁係唔係嗱？如果以陰謀論就係話，佢係收咗一部分嘅費用，OK， 或者收到一部分嘅賠償，利用佢多年嚟嘅職緣。OK， 加上可观的报酬，做一次这样一石塑料的行为，那你就看他后续是怎样。他后续如果的而且确是有很好的前途，说搬了去美国啊，跟住住大屋啊，又或者甚至是升官在香港呢，那这个就会 reflect 回件事到底是像是哪一个模式多一点。 嗯，唉，总之即是有阵时而家我聽上翻網啊，睇好多嗰啲平時有評論嗰啲，好多都淨係放咗個黑框，大家都唔知道，即係唔知點樣講。不過咧，我自己又睇翻對。 我情願啲人咧，我對唔住，我情願啲人唔知點講咧，好過一嚟就話一定係點樣樣。 嗱唔好嗱，真係唔好咁快整 conclusion， 因為而家咧香港好有一個情況就係，不管你係乜嘢政治立場，首先佢係立場先行，然後咧。大家都不是尊重事實，不尊重證據，而是用情緒去支持自己的立場。這件事呢是在建制那邊先來的，因為很多時候我們看到道理講不贏，就先用這個情緒來支持他的立場，然後一些非建制的本來講道理呢，最後也都逼得沒辦法講道理，結果呢大家都是以情緒先行，變成一個惡性循環。但是如果要保持理性的呢，大家千萬不要情緒先行先。另外呢有一樣嘢都幾唏噓，就係我哋睇翻歷史啦。你以前啊，你話最大得益者你蘇共啊，史太林大肅反嘅時候咧，好多當年跟列寧出嚟打江山嘅元老，嗰部《十圍黑》入面嗰啲，唔係一啲普通人嚟噶，都咧係一啲理論上，即係佢哋嗰個理論水平啊、革命水平啊、政治水平都好高嘅。當俾史太林的上法庭嘅時候咧，係好清醒，唔似有藥物，唔似有醉酒，唔似有酷刑嘅情況底下咧，供應曬啊當權，即係嗰個法庭其實指控嘅，其實即係史太林指控佢啦，認曬所有嘅罪。而最大得益者是誰呢？史太林咯，變成造神運動，變成後來造神運動成為了一個蘇聯時代一個最大的神嘛。現在這樣東西似乎也都類似在香港是發生的。有些我們你林子健，你覺得他怎樣鬼都好，你想想他是這麼多年在民主黨創黨成員，也都是一個讀神學啦，好虔誠嘅信徒啦，咁樣樣。咁我哋首先會覺得呢個人嘅品格啊，其實係有一定嘅保證先。起碼佢會咁多年都會有佢嘅信仰啦，有佢嘅理念。點解會突然間啊變成一個咁撲朔迷離，又唔知係人定係鬼咁樣樣，全世界都向佢懷疑咧啊？點解一個人喺咁嘅環境底下會突然間變成咁咧？而佢變成咁之後咧，真係啦，邊個係最大得益者咧？好似係東西方歷史係一個呼應嚟啊！真係好得人驚。 其實阿楊啱啱提到咧，即係我又可以講翻我最近讀書嘅內容俾大家聽，即係譬如你話蘇聯啦，係嘛？蘇聯史太林嘅造神運動啦，咁咧。史嗰陣時嘅蘇聯咧，即係我哋知道佢同其實中共嘅關係啦，係咪？我哋偉大的父親啦，史大林啦，史大林啊 ，OK。 佢叫中共亦做斯大林。 斯大林係啦， 咁咧，但係你睇翻咧 ，supposedly 點解嗰陣時嘅共產主義啊，講嗰陣時嘅共產主義，聽清楚啊，係咁得人心咧？曾經地球上係有四分之一嘅人口咧係紅色嘅。是信奉共產主義的，而家嘅冧到剩翻鄰近，同埋而家隨時俾人嚼緊嘅北韓啦嚇 ，OK？ 都唔係信共產主義， 其實都唔 係 噶啦， 掛個招牌， 依兩個都唔係，你講得啱啊，都唔係噶啦。但係嗰陣時咧，中共作為蘇聯嘅契勢佬，我哋好聽啲叫契勢佬啦嚇，就係、是、依個共產國際咧，點解我哋叫佢土共，而唔係叫佢？即係你明唔明啊？共產黨、共產主義係以一個好嘅角度去睇咧，你真係好簡單睇一樣嘢。我而家讀緊呢樣嘢就好清楚啦，就係、是、咧有一個地方咧叫 Kazakhstan 咧 ，OK 係前蘇聯嘅版圖嚟嘅。佢喺蘇聯冧咗檔之後咧，唔同嘅依一個NGO 啊，包括 World Bank 啊，就入去 take over 咧。希望穩定佢嘅依一個當時嘅政局啊 ，OK？ 咁咧嗰陣時咧，由於列根啱啱上台，加埋戴卓爾夫人咧就話：喂，我哋對抗依個咧霸權咧嚇，即係呢個 totalitarianism 咧，最好嘅方法咧就係拆呢個中央政府嘅權力啊。嗰陣時你發覺咧好得意嘅，就係話蘇聯雖然都係行共產主義，但佢唔會去到一個地方咧。佢起學校，起醫院，包括而家講呢個 Kazakhstan 呢個地方都係咁，起曬嗰度啲人咧係高度文明嘅，受高等教育嘅，但係咧蘇聯一夜之間冧咗檔之後咧，佢變咗個真空。咁嗰陣時嘅西方國家認為，喂，我為咗要防範呢個共產主義嘅復辟，咁我梗係唔要你由上而下嘅權力。集中啦，係咪？我就應該鼓勵你哋咧，依個地區參與啊，嚇！鼓勵你哋咧有自己嘅公民社會啊，自主自發啦，係咪？即係我哋咁多年嚟啦，由雨傘運動開始到而家再講嘅嘢嘛，就是、公民社會、公民意識啊，自主自發啊嘛。咁就同佢講咩咧？就話好，你哋自己自由經濟、自由市場、自由嘅醫療體制嚇。啊我哋咧 set up 細醫院、診所、藥房俾你哋，山卡拉都有嘅。咁咧啲藥咧運咗入去之後咧，你 mark up 10-20% 得噶啦。咁你賺咗 10-20%， 咪可以永續經營咯，就 revolving drug fund 啊叫做。嚇、啊，咁但係後來發生咩事？咪撲直咯。點解撲直啊？喂，大佬，我連飯都冇得食，我買咩藥啊？你明唔明啊？嚇！我連鞋嗰度好凍嘅，講緊嚇，講緊行行行地零下十幾廿度，我鞋都冇得著，我凍到要鋸腳嘅，嚇、我賣屋企要賣我啲牲畜啊，我都走去換食物翻嚟，我病啊，一係就捱過佢，一係就死咗佢啦，你明唔明啊 ？OK， 咁所以咧，你諗下，對於依一啲人嚟講，共產主義係好 appealing 嘅，因為你照顧我哋啊嘛，仲要係前蘇聯嗰只共產主義係俾藥你、俾書你讀噶嘛，同埋有糧票噶嘛，大家知道係嘛？好啦，但係咧，你睇翻鄰近地區講就講個名叫共產黨，但係你睇翻同一時期佢做緊啲乜嘢？同一時期佢喺中國由。毛泽东造神啊，将自己造神嘅时候，的而且确系有医疗嘅，所有人97% cover 晒嘅。但系去到咧大跃进嘅时候，叫啲人唔好耕田啊，走去咧要工业化啦。 系大炼钢， 大炼钢啊嘛，系咪？扑街咯，咪真系扑街啊！系冇收成，冇收成，冇饭食，饿死。唔死嗰啲一身散冇钱买药，跟住一个神做完啦，第二个冇兴趣做神啦，邓小平咁啊，你哋中意点就点啦，咁样唔理噶啦，就咁唔理啦。所以你睇翻，就算系行共产主义都好咧，系好唔同嘅 approach 嚟嘅。而居然邻近地区嘅嗰只所谓嘅共产主义咧，系最劣质嘅最劣质。佢根本係冇共產 的意味在里面的。他没有跟你共享财富，没有跟你共享资源，包括医疗，包括教育，没有。他跟你共享的是恐惧，共享不信任， OK？ 共享就是被剥削，这个就是共享了。 这个情况是去到近年更加犀利了。啊、即係你話你之前同我講過話，你嗰個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等等你寫嘅嗰篇即係功課係嘛？咁啊，去到近呢十幾廿年係更加犀利嘅。你見到基本上呢個國家咧係俾一大扎嘅利益，唔同嘅利益集團係去控制住，大家喺度互相角力。嗱、啊，大家共同嘅利益咧就係維持呢、這個而家呢個形勢，大家都有得玩。但是呢大家為了權和利呢就會鬥過你死我活，就是現在就是這個這樣情況。那麼香港呢也都很不幸，我們感覺到也都是有上有一個鄰近地區的不同利益集團在香港角力緊。 是， 那麼到底是哪一個利益集團是在那裡搞緊嘢呢？ 嗯， 那麼我們見到、啊、某份報紙、啊啊、成功過成啦，這樣佢突然間就猛咁砌話呢個利益集團咧，又喺度搞呢樣，嗰個又搞嗰樣，跟住出嚟咧又好似唔係報紙，又唔知係人定係鬼喎。 係啊， 一下子唔知變曬乜嘢。 我都中個招，係。 係啊，咁啊，但係到特首選舉出嚟之後咧，個個都話好似俾呢份報紙呃咗喎。係， 我都係其中一個，我認係。 咁即係你傳媒唔信得，而家就算老牌民主派本來是有一班叫做很堅實的 fans 嘅，亦都係可能真係一鋪清袋。 嗯， 嚇、啊，咁變咗唯一剩翻落嚟嘅咧，就係、是、完全啱啱又係你講嘅，完全不能夠互相信任，能夠信嘅，亦都幫唔到你。結果能夠做嘅，想做啲嘢嘅，亦都唔夠膽做。啊，好似最近啦，啊。本来判了社会服务令的那十三个叫做反东北的、我们叫做热血的 青年、嗯、 真是热血，他们有什么利益，就是无论成功与否，他们都没得东北城保护不到，保护得到他们都没有利益在入面的。 他没在那里劏圈地啦， 没在那边圈地，没在那边 囤 地啦， 囤 地那些可以做到、啊、三思啦， 是啦，还在那里啦， 他们什么都没有、 嗯、 结果呢判社会服务令之后呢、这个政府呢现在律政司上诉、 嗯、 然后呢一下子呢那十三人最高的呢全部坐监，最高的判十三个月，是历来、啊、最多社运人被判刑，而且是判得最重的一次、 嗯嗯 啊、是一次、香港社运的，不是只是社运，是整个香港社会是一次灾难。社运那些你认不认同他们的行为是一件事，起码他们在这个反东北的这个为社会争取公义的这个目标里面，即使他们真的犯了法，真的以顺法律条文来说是犯了法，咁好多時咧，英式嘅法官啊， 嗯、 啊，佢哋係會考慮呢一班人犯法嘅嗰個動機，以及佢哋嗰個利益嘅考慮嘅。 冇錯。 例如當年和女王追溯印度啦， 嗯， 甘地響爭取印度獨立、嗯、爭取為印度人爭取權益嘅時候咧， 嗯， 響海邊造鹽啦。故意違反英國人設定的一些歧視印度人的法律，後來被法官判刑、 嗯、 有個法官呢判刑的時候說，他因為法律的緣故我一定要判你坐監，但如果你不用坐監最開心的那個是我，法官都是人、 嗯、 他在法律面前呢他是會有公義之心，在判刑的時候會考慮那個社會公義。但現在我感覺到以前香港的法官都還有、 嗯、 現在這件事的判這個判例一起呢，等於是沒有了這一樣東西。聽日即是現在即是今日啦、啊、我們現在是過了凌晨了、啊、黃之鋒、啊、羅冠聰、啊、周永康呢三個人呢也都會判刑的了、 嗯， 因為在2014年的時候他們說重奪奪回公民廣場嘛，奪字已經是暴力嘛， 咁啊，聽日會判刑，咁啊，絕對係唔樂觀。佢哋可能咧係計呢十三個人之後咧，啊，可能要坐超過一年嘅監嘅，係好慘啊！因為我知道咧好多社運之間，你大家知道嗰種私怨仇恨係好犀利，互相鬥嚟鬥好犀利。但係今次咧啊，幾大私怨、幾大仇口都好，佢哋咧都係非常非常之痛心，非常非常之為呢十幾個哪怕是社運界的敵人呢，啊，感到非常非常之不值，非常非常之憤怒。 有聽眾問緊呢，而家係咪 run 緊嘅，咁啊係咪即係大家聽到係清楚嘅，咁同埋你哋有冇俾啲反應我，等我知道你哋聽緊好冇啦，咁樣定係好專心咁樣聽緊，好專心咁聽緊都 take 個 break，跟住打個字俾我，等我知道你哋仲喺度好冇？因為咧都驚話會唔會啊信號唔好啊，其實聽下斷咗啊咁樣樣。嗯，繼續。 係。咁所以聽日咧可能係香港呢個爭取公義嘅運動入面咧係另一個黑暗嘅日子嚟嘅。 係。 啊，咁啊未來仲會有幾多呢啲嘢發生？真係唔知道。 唔係，我覺得你真係要deal with呢樣嘢咧，就係、是、即係。我不應該說是老一輩，我覺得是真的去到一個民族的層面，是中國人特別強的奴性，即是在老人家或者在有些不老的人家的眼中，認為他們這些所謂的造反作反搞亂 搞事， 搞事， 他多數說搞事， 是即是這一種的觀點呢是時候呢要跟這個文明世界呢主要是西方社會呢接軌咯，即是一個人他作反或者搞事，他可以是因為被條女飛了，跟住在條街上踢垃圾桶燒垃圾桶，可以是這樣，這一個犯法是單純他自己宣泄他的情緒嘅犯法，而影響公眾不安，構成呢個公眾財物嘅即係破壞。OK， 但係而家我哋講緊嘅呢一班嘅後生仔咧，佢係為咗佢自己利益以外嘅嘢，係為咗佢認為嘅公義去奮鬥而賠上自己嘅代價咧。嗱，我就覺得呢樣嘢咧，係咪應該跳出個框架，唔好話搞事啊？壞啊，犯法，即是不是要跳出這個角度去看，你看一件事不只是看說它有破壞，它有暴力，它裡面有過多的肢體碰撞，而是這件事你不可以 take it out of context， 英文所說你要看埋它其餘它的動機、okay？ 它做這件事它背後的理念是什麼，你整件事套用，但很可惜香港我們經常都說得罪講句，太多港豬，只要是阻住佢揾食嘅，只要是多啲肢體動作嘅，嘈少少佢都唔中意。但係你嘅嘈嘈緊係乜嘢先？ 係啊，你嘈嘅係咩咧？係 啦， 你啱啱講嘅呢一樣嘢咧，一個又係真係你話點解會有奴性？我自己亦都感覺到，呢一樣嘢啊，係對權力嘅嗰個認同咧，係超香港，尤其是老一輩或者老一輩意識好濃嘅嗰扎比較年輕嘅嗰代人咧，佢哋嗰個對權力嘅嗰個認同以及服從、 服從 或者盲目順從咧，嗰、那個意識係強到你難以想像。 係， 我哋諗下嗰扎老嘅一代，佢哋喺邊度走落嚟？佢哋點解要走落嚟？他們因為頂不順上面的那個政府的那個， 但我又要問，這裡香港是邪惡的資本主義，是吧？還要是英國政府的那種積極不干預，大惡食市民，飲市民的血，食市民的肉的，你這樣一個環境你下來做什麼？上面是不是共產黨照顧你，又幫你養老，又為你提供醫療教育，大鍋飯一起吃，好好的嘛。 咁點解你要嚟叛國投敵 咧？冇錯、啊。 點解你咁唔愛國咧？ 係啦、啊。英國人咁邪惡係咪？係 咁你其實唔需要講咩， 冇理啊嘛。 一講佢哋只不過一味講粗口鬧嘅啫。 嗯。 咁慢慢維園阿伯思維啫，最終就係去到呢個地步。而呢種維園阿伯式思維咧， 已經不是只是阿伯、阿婆那些了、 啊、 我身邊 有些40歲都是這樣， 不止有30幾歲的，只要他在社會上拿到些少甜頭、 嗯、 上到位，他 在我面前或者在其他人面前呢已經說這個政府怎樣好，中國怎樣好嘛，當然他內心怎樣想是另一回事，但總可能他根本很不認同，不過那把口是這樣說的、 嗯 啊、將仔女老婆仔都全部送去外國、啊、等等、啊、已經是這樣，不過起碼他身處在香港的時候呢、 嗯、 身處在香港的時候呢他把口是真的這樣說，而同時一見到有一些這些社運的後生仔，他們第一件事就說這些搞事被判或者被人打他覺得是抵死，而這些人不一定是年紀很大，不過他們的心境呢就跟那些維園阿伯呢是 一 樣的，思維模式和心境是一樣的。 所以呢即不禁要問呢，這個民族呢是不是真的特別的低智呢，特別的低等呢，特別的不爭氣呢？你見到西方社會即是這一堆藍絲又好中國的高官、 嗯、 和富商選擇將他的家眷、仔女以及財產移送去到的那些的外國勢力、西方國家，那些地方是經歷過無數次這些搞事的僆仔的搞事，大規模到如法國大革命、英國那時的這個、即制憲、啊嗯 okay? 走過去直情說不得，逼住個皇帝你一定要確立這個憲制，如果不是我們就的你上斷頭。 其實整個歐洲都是大革命的啦，死很多人的。 為什麼人家 go through 這些東西、嗯、而先有今時今日，你覺得香港或者是鄰近的政權不需要經歷這些東西，因為你有個 shortcut， 就是你可以將你的家眷、仔女、錢財直接擺咗去人哋嗰度咧，享用人哋嘅成果，而你依邊唔需要俾你付出呢個代價。 呢度佢都享受緊一啲成果，即係話無論喺中國大陸又好，喺香港又好，呢、嗯、個只係一個賺短時間之內刮一筆， 係， 然之後喺呢隻船沉之前嚇、啊，我就安排曬一個安全島，將家眷啊財產移曬去，而係咧佢喺呢個喺呢個生佢養佢嘅香港嗰度咧，佢係盡量有咁多血有咁多肉食盡咁多，然之後咧仲要賣好乖話我好愛國愛港啊等等啊，而嗰啲真真正正係為香港流血坐監嘅呢班咧，喺佢哋眼中就變成係 搞事分子， 因為真係阻住佢哋發達。嗯、你諗下，如果佢哋反對這個掠奪土地嘅呢個運動係成功嘅話，邊個受害最深啊？就係嗰啲有土地利益嗰班啦、啊 嗯， 例如有囤地嘅嗰啲啦。 嗱，我依度我得罪講一句、啊，你有本事嘅話，你就唔止喺香港揾到錢。Okay? 你有本事的，你有钱，你可以在香港买楼 ,being 全球最贵的房地产价格的地方呢，你可以在世界各地任何地方都买到楼的。为什么你是要乱赚香港呢？ 因为只有香港才可以给他自由掠夺嘛。你去歐洲你可不可以這樣被人自由掠奪呢？ 既然你這麼亂賺香港為你提供掠奪資源的這個土壤，你是不是應該要保護這副土壤呢？ 對不住，這隻船就快沉，沉之前你不是去補個洞，而是你盡快將這隻船上面的黃金運上屬於自己的救生艇，送上一個安全島的樹、 嗯、 這個才是現在這班香港最不合理的既得利益者所爭取的嘢咯。 嗱，我講多樣嘢 ，sorry。譬如我而家讀緊嘅嘢 ，OK， 我而家讀緊一啲醫科有關嘅嘢，喺香港係冇承認資格嘅嚇，即係我唔能夠喺香港執業，但係我可以用個第二個模式啦，即係 as 一個健康顧問或者 whatever，OK、okay?。但係明明我呢個資格咧，我喺美國咧，我可以大條道理咁樣執業嘅喎，但係咧。Having said that， 咁你應該即刻撲去美國啦。啊，唔係唔想嘅。咁但係我都知道一樣嘢，心水好清，就係、是、咧你要諗到一樣嘢，美國交嘅税咧係40%。 嗯， 仲要环球税，即系你喺全世界边度唔理你，你赚钱你都要交俾美国。 仲有美国， 如果你美国籍嘅话， 仲有美国已经系西方国家之中啊，西方发达国家之中，自由民主国家之中啊，最不财富、最不平等嗰个嚟噶咯。 系啊， 你如果系北欧啊嗰啲咧，更厉害。 系啊，如果系咁样样，你香港交紧16-17%，美国交紧40-50%，你何必要去嗰度咧？系咪？ 你自己谂下， 你咪唔好去。 西方国家只系俾佢哋过到一个舒适嘅生活。他們的財富可以令他們過一個舒適的生活，但是他們不能夠在西方國家享受在香港得不到的所享受的特權、他可以利用他們在香港的財富掠奪更加多的財富，他在歐洲得不得呢？他除了在財富之外，他還可以在香港以打著愛國愛港為名，就可以分在政治利益上分一杯羹，在美國、在澳洲、在歐洲得不得呢？人的贪念是可以去到贪得无厌的地步。佛家阿女王研究开了贪真痴， 贪 是行先，贪到最后是令你痴迷、十诫圣经都有一其中一样，就是不可以贪心、东西方最高的个精神哲学宗教都是讲一样贪，但 你香港现在我们看回貪得太盡了，一切都是不是說你收黑錢那種貪那麼簡單，你看看那個既得利益的集團非直情不合理，都連漏在個手指那漏少一兩個毫子下來都不肯，那些利益是不合理的，你掠奪那麼多、那個、你利用土地去掠奪那麼多的利益都還未夠，是吧？東北那些非原居民的村落拆完一個又一個，搞到人哋咧拆村、瓦解社區、瓦解族群，跟住仲唔夠，掠奪埋郊野公園啊！要唔夠，你飲水嗰樣嘢都要你掠奪埋。而香港嘅一越嚟越多嘅我哋所謂香港人啦，唔好話豬啦，亦覺得只起樓咪好咯，有發展啊嘛。你知唔知發？我哋成日都講。这个节目上讲发展了之后，这个发展模式之后得益的是谁，受害的是谁，你支持的这个发展到头来你是受害的。 如果下一集呢礼拜三呢决战中环呢，我又交了功课，我又能够坐到在这里的话，大家不嫌闷呢，我就想讲一讲这件事，就是发展的代价。我因为现在我就说我专题做的就是中国的癌症村。是不是中国癌症村是什么的副产品，不就是发展的副产品、是过去30年迅速冒起的一个中国特色来的、okay? 代价是哪一个去承受， 是 利益是哪一个去拿到。 我慢慢跟你们讲到底中国有多少的 province， 这个叫做 province， 中文叫什么 省 province， 省 省是多少个省市的数目，有多少是有癌症村的，是啦，咁里面嘅人嘅情况系点样，我慢慢同你哋讲，等你哋慢慢去享受呢呢个发展嘅带嚟嘅种种嘅利益，好冇？ 好，系啦，希望女王真系讲一讲。 我真系会讲，我一定会讲。 呢样嘢都影响紧香港嘅。 我未必下一集，如果我唔喺度，再下一集都得。呢个怀念我而家 specialize on 呢个 topic， 系咪？我个个礼拜交功课都要讲呢样嘢，我咪攞出嚟同大家讲咯，分享一下。系啦，你哋咁中意譬如高起高铁啦、三跑啦、港珠澳大橋啦，有咁多起咁多發展啊，硬到尾嘛！我哋就睇一睇鄰近地區，即係我哋而家個大佬啊，佢發展帶嚟咗啲乜嘢嘢 ？OK， 而依一啲嘅癌症村，唔好錯喎、啊！你唔好以為淨得安徽啊、湖南湖北有、啊，廣東都好多嘅。廣東喺我哋嘅依一個珠江 ，OK，、即係我哋而家飲緊嘅東江水。周邊都有，如果依一啲有癌嘅 cancer causing substance 嘅水嚟香港東江水，我睇下到時你哋仲同唔同我講發展係應該，發展係好。OK， 好， 拜拜。 再見。